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北京市217处升级后的路口电子警察已经投入使用。如果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被电子眼拍到，司机将被处以200元罚款和记3分的处罚。警方还特别提示，处罚斑马线上不礼让行人，并不只限于电子眼拍摄这一种手段，更不会只限于公示过探头的217个路口。全市任何地方出现这类违法，都会被罚。机动车礼让斑马线，从建议倡导到法律规定，是礼更是法。礼让行人的正确打开方式是怎样的？人和车应该怎样相处，才能让我们的城市更加有序、更有温度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是礼是法，机动车礼让斑马线到底该怎么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记者陈磊带来的新闻访谈。 大家好，我是陈磊。首先有请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新华社记者、新闻评论员南陈老师。南老师您好。 陈磊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教授张立云老师。张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斑马线呢也被叫做人行横道。那从上个世纪50年代出现人行横道的时候开始，斑马线就是行人的生命线、司机的警惕线、城市的文明线。走斑马线的行人呢，有理由相信斑马线是法律规定的安全区。那么斑马线礼让行人也是城市文明的一个最直观的细节和标尺了。那么怎么样才算是礼让斑马线？我们先通过一小段的片花来了解相关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7条规定，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时应当停车让行，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到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避让。第26条规定，行人通过路口或者横过道路应当走人行横道或者过街设施，通过有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应当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人行横道的路口或者在没有过街设施的路段横过道路应当在确认安全后通过。那么具体什么情况会受到处罚呢？比较典型的就是，一是从正在通过人行横道的行人队伍中强行穿插，造成行人行进中断的；二是逼停正在通过人行横道的行人的；三是同方向已经有机动车停车避让行人，但是仍然强行通行的；四是采取突然加速等方式绕过正在通过人行横道的行人的，以及其他影响或者妨碍正在通过人行横道的行人通行的。车辆在斑马线前让行和遵守信号灯不得酒后驾车一样，是法律规定。实际上呢，礼让斑马线很早就写入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在去年的4月份，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通过了，也将礼让斑马线列为重要内容之一。不久前，首都文明委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首都14-15时期精神文明建设规划。规划提出呢，要坚持首善标准，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首善之区，并打造全国精神文明建设的示范区。那么规划明确要加大力度培育引导文明行为，推进礼让斑马线行动，但是在这个实际的操作和落地当中，情况并不是很乐观。那么这次北京市通过增加电子眼的方式，对于不礼让斑马线的行为加以约束，对于礼让斑马线习惯的形成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一定要升级这个电子眼呢？南老师。 因为在杭州啊等其他一些城市，实际上早就采取这种非现场这个取证处罚的方式。那么北京呢，我个人平时呢有时候也是开车出行，有时候也是步行骑车出行。我个人感觉啊，目前北京跟这个杭州礼让斑马线的这个行为还是有差距的。也就是说，不管是在无红绿灯的一些斑马线，还是在十字路口右转 都会出现一些机动车啊不礼让行人和非机动车的这种情况。那么如果我们看杭州的经验，如果你不把它变成这个法治的刚性约束，仅仅靠这个我们说从交通文明的层面去倡导，那可能它这个也许会达到这个目的，但是呢可能用的时间可能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而这个把交通文明啊这个和这个法治啊这种社会治理结合好，我想呢会加速我们实现这种和谐交通、文明交通的这个实现。 其实刚才这个南老师说的啊，就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考量吧。另外一个原因呢，我个人分析啊，其实它是一个行人和车辆的一个路权分配的问题。这个政策的出台呢，它实际上就是强调了人比车重要的这么一个概念。所以呢，如果说这种观念呢能够在我们的制度当中体现，并且通过一些规则的形式逐步实现的话，可能最终就实现一个和谐社会的一个目标啊，的确是这么一个方式啊，它通过制度的引领来去达成一个社会价值的实现，还是很有必要、很有意义的。 从北京目前的这样一个大家开车的习惯来看哈，确实是有必要以制度的方式加以约束，同时以这种电子眼的方式哈进行监督和监管。我们也关注到哈，目前是发布了有725条的这个道路，然后呢有217处的电子眼记录，会记录这个不礼让斑马线的违法行为。那我们也大概算了一下，说目前是大约是有三成的路口会记录不礼让斑马线的这个违法行为哈。那么有学者还进行了一个统计，发现95%以上的记录不礼让斑马线违法行为的摄像头呢，主要是集中在了东城和西城这两个核心的城区。那其他的区呢，有也是有，但是并没有大面积的来推行。那么为什么要首先从这个东西这两个区集中开始执行新规？然后未来蓝老师，您觉得会不会就是更大面积的来推行这样的电子眼的监督的方式？ 首先呢，根据前不久啊公布的这个首都功能核心区的控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啊，就是明确北京老城的这个发展方向，提出这个安宁交通，改变过去这个大车沙文主义啊，要变这个交通更安宁更和谐。我看了一下东西城呢，它跟这个首都的核心区是实际上是高度重合的，选择在这个区呢，我想这个先密集的设置这个探头啊，还是有它的深意的。一方面我们要想实现这个安宁交通啊，从长远看，它是要对这个核心区内通行的这个车辆要提出可能更严格的一些限速的要求。另外呢，就是在这个核心区啊，它还是要倡导这种越骑交通，行人啊能够得到更高的安全和路权保障的这种交通。那么这个呢，与我们现在倡导机动车一定要礼让行人，不然你要受处罚，这个我觉得也是高度吻合的。那么基于这两个因素啊，我觉得首先北京的礼让斑马线这个执法行动啊，从东西城开展啊，还是有它的考量的。那么未来呢，可能会总结这个东西城取得的一些经验，它肯定会在整个北京的范围会推广。因为我注意到杭州啊，现在这个礼让斑马线是杭州一个非常亮丽的一个名片。我到杭州出差确实是心服口服的。因为大家也都知道，早些年杭州出现过一个这个斑马线上撞死行人的一个惨案。那么在那之后呢，经过了10年，杭州就是整顿这个事儿，不是不礼让就是处罚。那么坚持下来，现在整个城市的交通面貌在这个斑马线上有一个这个很大的改。我个人感觉北京也是首善之区，它要打造这个国际化大都市，那么你的交通文明的这个程度啊，这是很重要的一环，不能这个掉链子。 刚才南老师提到哈，杭州是花了10年的时间来进行这样一个规则的推广，让大家养成这样一个习惯。我看到也说，就是一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一个的去查，一个一个的去治理，其实是这个难度其实非常大的。那张老师您怎么看？就是那现在东西城会密集的来进行治理，那么接下来怎么样通过这个东西城密集治理的效应来推广到北京市的全区域？ 我觉得肯定是有这个建地式发展的这个规划的啊，只不过呢，东城西城呢，它的这个居住密度最高， 啊，老百姓的生活区域呢相对又比较集中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人车之间的冲突是比较大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从西城和东城开始，并且通过电子眼的形式，就是不是通过交通警区执法的方式来去完成一个自动检测的话，这个推行速度要比以前快得多。我估计有个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所有的司机就都变乖了啊。所以呢，它实际上是在一个问题最集中的区域优先实施电子眼的一个侦测，然后配合罚分罚钱啊。司机们都是很聪明的，他们很快啊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接受教育，然后养成一个比较良好的习惯啊。所以他还是第一着眼于解决问题的方式，所以从东西城开始。第二一个呢，就是他采取了比较有效的经济的一个罚则和分儿的罚则的两个手段共用的一个方式，来快速的推进这个。然后第三个，他采取了电子设备的监测形式啊，大大的节约了人工成本，实现的几率、准确度啊、清晰度都够啊，所以呢，它也会避免产生一些争议。所以在这样三管齐下的方式下，我认为有半年一年，应该就会实现比较良好的，就是人车之间的一个相处模式啊。然后第三个，我觉得可能就是说这个斑马线，斑马线的概念呢，实际上是一个安全区域啊，本质上是留给行人的一个安全区域。那么对于经过啊，这个斑马线区域的车流来讲的话，你要考虑到这是个安全区域，所以呢，比如说小孩、老人或者是残障人经过这些区域的时候，他行动比较迟缓啊，哪怕说他可能面临到一个红灯，但他还没有过去，是吧？你不能说因为你是绿灯了，你就可以畅行无阻了，那你行人必须是要通过去啊。所以实际上是一个观念啊，就是人的生命啊，永远是大于其他财产价值的，所以这个理念呢，国家贯彻的时候非常清晰，大家也不会有什么争议。所以一旦形成一种比较良好的秩序之后，也就达成了我们的一个目的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策略，在有些城市已经早就开始推广了。 对对，其实我们看到就是之前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包括很多地方呢用的一个词儿叫做避让，但是这次北京市提出来的是叫做礼让，就是从避这个字儿到礼这个字儿，其实也反映了我们的观念的一种变化哈。那我们也说这个习惯的培养是需要时间和过程的。那么张老师刚才其实您的预测还是比较乐观，就是觉得随这个电子眼的智能化的这样一个监管方式啊，可能一两年的时间呢能够有助于我们形成这样一种习惯。但是我们知道就确实这个习惯的改变它确实是比较难的哈，除了通过这个电子眼之外，还可以用哪些办法来促使就是司机养成这个礼让行人的驾车习惯？蓝老师， 是这样，从汽车发达国家这个走过的路看，它也不是一开始就能很完美的进入到这个人车和谐的状态，也是经过一代一代人的这个传授。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在驾校培训环节啊，要深化这些新司机礼让斑马线的这个意识。因为礼让斑马线呢，它既是法规层面的刚性要求，也是呢就是说你一个社会这个文明程度的一个体现，一个驾驶人他这个内在的这种文明程度的体现。所以驾校环节啊，我认为是还是要格外重视，尤其是在这个路面考核，要让他下意识的见到斑马线就有这种礼让减速啊，这个避让的这种反应。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看这个电子眼执法呢，它是这个法规层面的一种刚性的推动。那么从经济学的角度考量呢，实际上政府部门可以借助的手段还有这个叫助推的这种理念。也就是说我不用强制性的手段，但是通过一些技术性的这种设置，加深这个司机到斑马线前他这种礼让的下意识的反应。包括什么呢？你比如说这个杭州，他把斑马线用这个很人性化的立体的图案标示出来，然后司机一到那个斑马线前面，他很下意识的会有这种避让的反应。这种呢可能它是非强制性的，但是呢同样从这个行为经济学的角度啊，它还是能起到很大的作用的。 的确，刚才南老师提到了这个问题啊，怎么样帮助这个司机在面对这个斑马线的时候提前有这个意识，可能有的时候是需要通过一些辅助的力量的。 对，我还补充一点啊，就是说这个补充的这种硬件设置也是非常重要，因为在我观察，就是绝大部分不礼让这个斑马线容易发生在机动车右转弯， 就是因为他有的司机教育这个学习不到位，他认为他右转弯是这个有路权的，但是实际上按道交法规啊，是你在要保障这个就是拥有直行路权的这个非机动车和行人，是正常通行的这个前提下，你才能通行。我注意到北京现在有的路口啊，这个有了专门的黄灯闪烁式的右转弯的这个灯，也就是说在黄灯是右转弯这个标识黄灯闪烁的时候，机动车可以确保行人和非机动车安全的这个前提下去右转。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属于一种硬件上的一种保障。另外呢，在一些这个上下班高峰时期啊，就是如果说行人长期这个有密集通行的情况，也建议啊，我们能有这个交通协管员帮着这个维持一下，让机动车和行人交替这个通行，这样呢，它也是有助于这个各方这个效率的提升。 就是有这个技防，同时也要有人防哈。那么张老师，您觉得怎么样才能够有一些多措并举的办法，能够让这个礼让斑马线能够更深刻的映入到这个司机的脑海里，更加的深入人心？ 就是用这个经济的手段和罚分的手段共用啊。你如果说没有礼让，一次罚你200，扣你3分，你要是下次再不礼让，我就再罚你，很快他就记住了。我个人认为最有效的手段应该就是这个手段了啊。另外一个呢，从因为我们每一个开车的人来讲，他本身都有自己的家，是吧？所以呢，应该说这个观念啊，要告知到他之后他能理解。然后呢，作为我们学校来讲，比如说中小学校，是吧，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我们就要告诉他啊，从小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人的价值是远远大于其他物的，所以当面临这个选择的时候呢，应该是要礼让。所以呢，斑马线的这个概念啊，它是个安全区域，是要保护这个区域内的人的生命安全的。这个里面如果从小我们的孩子都知道的话，他会在整个家庭里边传播这个概念的。所以呢，仅仅是从驾校对成人的教育这个阶段呢，确实可以去告知他啊，但同时呢，也可以从学生的教育层面来讲，把我们这些比较好的社会理念啊，从小就培养给他们，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家庭用车越来越普及了，那么现在孩子可能以后很大一部分都是司机哈，那所以如果从小就有这样一个观念的话呢，一是可以通过孩子对家庭来进行这样一个观念的推动，另外呢，对于他们本身来说，可能未来的日子里哈，这个就已经是深入人心了。 北京市217处升级后的路口电子警察已经投入使用。如果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被电子眼拍到，司机将被处以200元罚款和记3分的处罚。警方还特别提示，处罚斑马线上不礼让行人，并不只限于电子眼拍摄这一种手段，更不会只限于公示过探头的217个路口，全市任何地方出现这类违法都会被罚。机动车礼让斑马线，从建议倡导到法律规定，是礼更是法。礼让行人的正确打开方式是怎样的？人和车应该怎样相处，才能让我们的城市更加有序、更有温度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今天我们请到了新闻评论员南辰老师，还有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教授张凌云老师，跟我们一起来探讨相关话题。除了这个地区的考虑之外呢，我们知道哈，如果按照车辆的用途的不同呢，可以分为这个公交车、出租车、网约车以及私家车。我们知道此前就是杭州哈，在推行车让人政策的时候呢，首先是从公交车和出租车开始的，之后呢带动了其他车辆相继的推行。南老师在您看来啊，就是现在北京能借鉴这种方式吗？也是从公交车和出租车先着手来落地车让人的这个政策？ 如果说这个杭州啊，十年前他这么做还可以，现在啊，我个人感觉，可能照搬可能就不太适合这个像北京这种大城市的这个交通状况了。因为首先啊，这个你比如说出租车过去，咱们说都是这个顶着灯，然后这个有鲜明统一的颜色，是吧？ 但是现在它这个像北京这种大城市，它网约车发展非常迅速，还包括什么这个拼车啊，各个种，你从外表上可能看不出它的这个特殊的这种运营身份， 对， 但实际上呢，它的这个路面这个行驶里程啊，这个包括这个跟行人遭遇啊，都会这个非常高频。这时候你如果单比如说揪住出租车啊，这个它一个是容易出现这种执法不公的这种质疑，再一个呢会有安全隐患。有的车它跨一脚站住让了，给行人一个错觉，然后行人在斑马线上继续通行，但有的车它还是不让，那这个确实非常危险。所以我个人认为啊，从今天我们就是一视同仁，就是所有的车都应该让。这个杭州呢也不能说他当时有他特殊情况，因为确实从那个杭州七十码斑马线那起命案，管理部门是面临很大的压力的，然后又要铁腕推进，所以他选择这些就是职业司机。为什么职业司机？你确实本身就是应该在法规和这个文明方面做双向的这种表率。但是现在呢，我认为就是中国的汽车社会啊已经步入成熟，像刚才咱们聊到孩子，就是整个这个90后00后可能他们都是坐在私家车里长大的一代，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关口再推进啊就是一视同仁。 说到车让人哈，还有一类车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还比较多，就是电动自行车或者是老年代步车，也有这种在人行横道上横冲直撞的时候，或者在人群拥挤的时候见缝插针。有的时候如果说不太留神，旁边会突然窜出这么一辆车，想想其实还挺让人后怕的。那么就这类的交通工具，是不是也应该遵守车让人的政策？我们怎么来加强对这类车辆的管理呢？ 是这样，这个问题啊，我也长期关注。那么按分类来讲呢，首先就是可能，就这两天就是超标的电动车要受到清理。那么对于这个老年代步车啊，这个咱们北京市相关部门已经发了一个通知，就是到2024年1月1号吧，我记得，就是说不管是你上路行驶还是停放，那么都要被这个处理。也就是说到时候啊，这种违规的这个老年代步车就是在北京是没有立足之地的。那么这个前期啊，这工信部呢也发了正式的这个低速电动车的一些相关的标准，其中呢就是等于明确了，对以后就是没这个咱们所谓的这个老年代步车，它这一类就会消失，因为它就是要满足这个工信部提出的各种就包括碰撞啊等等各种标准。那么我们也可以鲜明的理解为，就是他以后就是要按照机动车去这个身份去管理，那么所以那么到2024年1月之前的这段过渡期呢，我注意到北京市交管部门也发了一个，就是要求这些车辆那么遵守各种交通法规，这么一个通知。那么你在这个过渡期不遵守这些通知，那确实会这个受到处罚。当然这里边呢，就是存在一个按照目前警力来讲，它不可能，确实不可能覆盖所有的违法行为，但是呢用非现场这个取证呢又可能，因为你没有把它纳入机动车的牌照身份管理，就是说这个等于这个摄像头发挥不了作用。所以呢我觉得可能北京的交通啊在2024年之后它会有一个秩序改善方面一个比较大的提升，就是因为你本身造成破窗效应的这个车辆到时候会被集中清理掉。这个呢也是这个提醒我们，确实对于北京这么大的城市，它交通体系如果向文明去提升去这个进化，它一定是一个立体的一个工程。就是说我们今天重点可能要抓这个机动车礼让斑马线，但是如果说你让这个整个交通和谐提升，就是说哪一个弱点都不能忽视。 对，那我们提出来这个车让人哈，本意是说要保护人的这个路权，看起来就是相对弱势的一方，但是我们也会看到这样一种情况，就确实有一些行人他也是不太遵守这个交通规则的哈，有经常会闯红灯过马路的情况，但是即使违章了哈，好像目前就是真的来罚的这种情况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然后我看到就是在这个北京这个电子眼呢来真正实施之后，这两天有很多网友在讨论，说是如果说这个车让人之后会不会有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有的行人他可能就慢悠悠的去走了， 然后呢，有的人可能就见缝插针了，也就是说这个车管住了，人会不会不太好管哈？那因为确实我们看到，就有的时候行人他是破坏了交通规则，有时候就法不责众了。那想请问一下，张老师，您觉得网友提出来的这种担心哈，是否会存在？这是否是值得担心的一个问题？张老师， 在任何地方啊，都有违章的行人。我觉得这个呢，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在的这个行人呢啊，道德水平呢是比以前高了的啊，他们面对比如说一群人，就你一个人去闯红灯了啊，可能大家都会用眼睛就把他罚了啊，就惩戒了他了。另外一个，其实电子眼呢，有一些呢它是有摄像头的，它可以拍到你的脸部啊，那么马上我知道你比如说像山西太原啊，他可以直接在过路的时候拍到你的脸部啊，然后马上就会把你的身份证号显示出来，然后就可以罚你了，给你开罚单。 嗯 啊，所以他现在电子眼是非常精确的，也就是你闯了红灯是吧，然后马上就抓拍到你的，然后脸部识通过脸部识别就知道你是谁，然后罚单就短信就到你手机上了，你今天闯了红灯交钱。啊，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呢，可能有的地方就是它只是警告，比如说它那个红绿灯口呢，它的那个是一个显示屏，如果它抓拍到你违章了之后，对吧，它就会马上把你的脸部拍下来，然后在这个上面说这位行人你刚才违章了是吧，虽然不罚款，但是它有一个提示。所以这种情况下，这个行人呢，他就会有一个自我评价的下降啊，他会感觉到他的社会评价下降了，那么他以后就会很规矩了啊。所以现在的电子设备的这种手段和技术的应用呢，对一些违章的行人来讲呢，也是有一定的威慑力的啊。关键的问题是，你要花多大的财力或者精力来去管这些人？我个人认为，随着时间的推演啊，然后这些违章的人自己就会避免去违章了。啊，因为他的社会评价下降了，然后大家都会另眼相看他啊。另外一个可能需要就是说，你要提高这个监控的这个精确度啊，你才能够去实现这个问题。你比如说，这个红绿灯你不智能，对吧？这个南北向上一辆车没有，现在南北向上是这个绿灯啊，街上就我一行人，我说我等30秒、40秒，甚至50秒、1分钟，我就在这儿。南北向上一辆车没有，但它是绿灯，是吧？我现在要穿过这个马路，啊，我从东走到西，我需要一直等吗？这个就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你的智能化水平够不够？人性化水平达不达到？你的硬件设施能不能够做到这么精确的一个，理性的或者说人性化的？所以你一看南北向上没有灯，这儿有一个人，然后他马上就变灯了。这种它还达不到啊，所以呢，未来随着智能化水平的提高，可能它发现了啊，经过测算，这个车这个方向上根本就没有灯，现在东西向有一个人要过，那我直接可以变灯，那这样就好了。所以这样的话，大家觉得我遵守你的规则，心服口服，是吧？所以尤其是你有时候在那个半夜里出来的时候，这路上的这个红绿灯它都是有的，但是路上的红绿灯呢，你就没有像白天有人值守的时候，那个交通它可以去调节，啊，它可以去看到这个双向南北向的这个车辆的这个流量的不同，有人直接去调啊，我现在把这个南向车少，我先停一下，让东西向的先走，是吧？它是现在是通过人工的方式去调的，如果以后能实现，那就非常好了。 还是期待以后这个管理能够更为的精准和人性化一些哈，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就智能化水平提高了。 好，那么南老师，就是您对这个行人过马路，您觉得要加强哪方面的这个管理？目前来看， 这肯定就是说，这个闯红灯这种行人闯红灯、非机动车闯红灯也要这个严格管理。那么目前技术手段上，刚才张老师也提出了，是在这个与时俱进的。将来呢，这个随着智能城市的建设，将来这个可能破题会更简单。但是我是还是呼吁啊，就是说我们这个相关部门啊，应该在这个合理的配时方面，就是这个通行权的配时方面再进行优化。包括这个行人过这个路口，他要走路的速度，我们说正常人的，那么他需要的时长，然后机动车这个通过这个路口，他需要的时长。 而且尤其是这个要考虑到右转和左转车辆就是礼让行人之后，那么你要留给这个路口净空的时间要足够，要不然呢它就会出现尾巴上这段车流就是这个憋在这个这个中心路口啊，就有容易造成这种双向的拥堵。所以我觉得它还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就是当我们想这个把一方面这个提升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强的这个智能化的一个大脑，那么同步呢让其他方面的这个执法也好，管理也好，这个配时也好，都进行优化。 嗯， 所以呢到最后才是一个这个多赢的这么一个局面。 嗯，这目前来看可能还是需要更加精细化的网格化的这种管理哈。那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教两位老师，北京的这个交通状况其实是非常复杂的，那最后我们来总结总结哈，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很多城市的一些比较先进的经验了，但是北京的情况可能一是时机不太一样，包括我们的这个城市的交通状况也不太一样，那么接下来北京应该怎么样的因地制宜更好的切实推动这个政策的落地和奏效，让机动车在斑马线前是慢得下来也停得住，想先听听张老师您的思考。 我的建议就是坚定的执行罚分罚钱啊这个制度啊，第二一个就是加大宣传的力度啊，报纸啊广播呀啊，像这个驾校呀啊，这个宣传到位啊，就是甚至于以发短信的形式告知每一个持有驾照的这个司机啊，那么在这个过斑马线的时候你要礼让行人，否则就要罚分罚钱啊，我觉得这个策略是最有价值的。然后呢能够把知情权啊，就是尊重这个司机的知情权，把这个规则啊通知到每一个司机啊，我觉得基本上就可以去实现。 好的，南老师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我先说一下，昨天啊这个晚上我骑车在长安街啊，就是目睹了一起这个事故，骑自行车的人正常通行，然后呢有一个机动车这个要右转上长安街，结果呢他没有接触形成碰撞，但是这个骑车的人还摔倒了，摔倒之后那个膝盖也划伤了。然后我的感觉啊，就是确实我们现在严格礼让斑马线是非常有必要。那么从这个行业观察的角度啊，我观察这个事儿在国内这个各大城市啊也有十多年了。我记得这个若干年前吧，兰州有一个老人叫砸车老人，就是他住的那个小区啊门口有一条斑马线，因为机动车车速过快不礼让，就是说可能这个很短的时间然后撞死好几个人，而且都是这个年龄比较大的老人。结果呢有一次他终于急了，拿着这个板砖啊就拍那些这个不礼让斑马线的车辆的玻璃。后来他很后悔啊，说我不应该这种这个采取这样的这个。我想呢就是它反映的这个人们的一种困局，就是说当你面对这些不礼让的车辆，他们都像老虎一样强大而没有人去制约他们，那确实这是不公平的，是吧？它也对这个行人的安全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呢我想这个未来一段时间呢，我们坚持住就是严格执法一视同仁，然后多举措呢进行这个北京智能交通的智能管理的提升，一定还是会形成这个像杭州一样，就是把这个礼让斑马线这个打造成北京的一张名片。 对，其实我们每个人，我们的家人，说到底我们都是行人，在礼让行人的同时其实就是在保护自己，保护自己家人的安全。好，今天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参与节目的讨论。斑马线前让一让哈，既是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也是对法律的践行与恪守，更是传递爱心、温暖彼此的文明之举。我们说呢，礼是对他人路权的尊重，而让呢，则指向了对交通规则的遵守。多些礼让，才能够道路通畅。当然了，习惯呢是源于规则的长期约束与养成的，这不仅需要法律形成的硬性约束，也有赖于每个人内心的道德感，更离不开广泛的社会氛围。我们也相信哈，在制度规则和文明倡导的共同驱动之下，礼让会在更多人的心中形成共识。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新闻天天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稍后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